听仔细。 时间又到了下午的17点钟，接下来由主播乔伊带你一起收听今天的资讯。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的中心在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紧急转移安置69.5万人。商务部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2级应急响应，全力保障受台风影响地区的市场供应。国家卫健委表示，互联网诊断需有实体机构依托，开展诊断活动的医生需有3年临床经验。强台风山竹登陆广东，狂风暴雨刷屏，不论是生死救援的子弟兵，还是坚守岗位的工作者，风雨一线总要有人逆风而行，向这些逆风而行的人说声感谢，愿台风过境之处一切平安。针对收视率问题，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2018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江苏无锡拉开帷幕，而车联网是物联网技术的典型应用，将马路上的红绿灯等设备装上信号器，收集这些路况信号到云平台，再由云平台实时发送信息到车上，驾驶人员就能提前获知路况信息。目前这样的车联网项目已经覆盖了无锡市主城区、新城主要道路200余个信号灯控路口。据悉，从目前来看，车联网可以减少96%的交通事故。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通知，要求粮食产区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在秋粮收购中做到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粮。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对占用耕地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全面清理整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更多精彩请继续关注经典969。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终心爱，路随人往往。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一丝丝梦幻，观风

懂爱痛在手里多久，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丘比特呀快为我加油，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也一爱到清晨啦，就是就此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冷心点改变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嘴里风哈，专心的念头也一爱到清晨啦，就是就此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能心点改变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也一爱一句不差，就是就此我爱他，少了头发会翻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 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看

想说声我真的爱你，不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 全球20载，据城网主办，天赋百老汇的吉屋出租，10月11号至21号震撼来京，横扫托尼大奖，原版主创回归，登录据城网，邀您趁今天用力爱。

爱寻觅快乐天地，为求别为我施舍一些虚假的希冀。自己两眼早已去背叛你，如投射你跟他的相识多配合多美，为求别再度吻我，灵魂再决绝闪避，犹如在每天心口不一的继续。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我是主打。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万般苦，尽是